欢迎继续收听交响空间，接下来继续和你分享的是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，由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。